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仪式今天上午9点举办，中午12点将正式开园；通州区推出了首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为环球度假区的游客提供住宿；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盛大开园仪式，在今天上午的9点在主题公园园区举办，这也标志着经过了20年的努力，代表了国际顶尖水准的主题乐园完成了最终的筹备，将于今天的中午12点正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乐陶你好，听众朋友上午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目前的位置以及现场的情况。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环球影城度假区内的辉煌剧院门口。今天上午的这个度假区的开园仪式呢，原本是计划在户外举行的，但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呢，最终转移到这个容纳1500人的辉煌剧院。出席开幕式的嘉宾呢，是由市委书记蔡奇、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市长陈继宁以及市领导和国家部委的相关负责人。开园仪式可以说是简短而隆重，先有是主题视频《大片世界在此成真》。这是展现了电影与和现实世界中的对比还原的程度，而情景表演环球片场呢，是以电影拍摄的场景串联起歌舞演出。另外歌手谭维维还在现场演绎了主题曲《这就是环球》。最终呢，蔡奇书记、胡和平部长、陈进兴市长以及首旅集团董事长宋宇、美国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主席威廉姆斯共同宣布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放的范围是包括了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2家品质卓越的度假酒店，分别是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其中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酒店作为开园时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共有7大的主题景区，包括了37个集成的设施，还有地标景点。整个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了24场娱乐演出、80家餐饮及30家零售门店。环球主题公园呢，作为国家重大的产业项目，也是北京最近些年最大的一个服务业外资项目，城市副中心文化和旅游功能的重要的支撑的项目，为扩大合作开放、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推动城市副中心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开业以后呢，北京环球度假区预计每年接待游客人次在1000万左右，将直接拉动本地近千亿的文旅消费的市场。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张博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手的资讯，谢谢，再见。 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今天开园了，为此呢，通州公安分局根据不同时段游客的流量和安保需求，设置了相应的勤务等级。根据介绍，出于安全和疫情防控的需要，环球度假区在今明2天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日门票、电影院电影票或者是酒店预订证明的游客可以进入到环球城市大道，请大家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记者今天在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通州目前推出了首批10家特色乡村民宿，这些特色乡村民宿都位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周边乡镇，能够让游客在畅游环球度假区的时候有更多住的选择。这也标志着通州区服务保障环球度假区游客住宿，构建多元化住宿体系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在名单上来看，10家特色乡村民宿的总房源达到了56间，其中有8家位于西集镇，房间数最多的是11间，其他的2家分别位于宋庄镇和鹿城镇。我们再来关注新冠疫情方面的消息。记者在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9月19号的0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病例1例。